他说完站了起来，准备离开。抬头的片刻，他的余光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背影，那么萧索和寂寞。方才脑海中还出现的身影，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撞进视线里。沈秋难以置信地瞪着前方，许崇光背对着他，站在一处墓碑前，放下了手里的鲜花，转身离开。惊鸿一瞥间，他看到许崇光冰冷的侧脸，薄唇紧紧抿着，眼里有一种平素里没有的危险和阴冷。沈秋原本迈出的脚步收了回来，有些怔怔地站在原地。这和他记忆里温暖而带着些许痞子气的许崇光一点也不一样。那个男人有些公子哥的放荡不羁，喜欢调侃，即便不说话，眼底也是带着笑的。而此时的他，那么冰冷而充满杀气。下集当中，沈秋上去询问许崇光，没想到许崇光却回答他，墓碑下躺着的是他以前的一个病人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